我看见婴儿的眼睛，看见树梢吹过的风，我看见天边的云彩，看见村庄的炊烟，我看见那些从前的自己，我看见在那片乌云笼罩的地方，我知道暴雨将至，我看见那些逝去的光阴，看见黑夜夜夜的颜色，我看见那些破碎的记忆，看见过去为写的歌，破碎的记忆。